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光影一闪，比比东身上的紫色瞬间切换成了绿色，正是他那一手在武魂真身状态下切换第二武魂真身的绝技。全身不但形态发生了转变，颜色也由紫黑色变成了惨绿色，两只最上方的蛛毛顿时变成了利刃镰刀一般，本体与分身瞬间贴近在一起，翡翠般的光晕蔓延全身，一层绿色的光幕顿时出现在两个比比东面前。那可不是什么盾牌式的防御魂技，而是比比东第二武魂噬魂蛛皇翡翠镰刀展出时速度太快看上去的幻影。噬魂蛛皇不愧是比比东的第二武魂，那翡翠镰刀更是曾经险些要了唐三的命。翡翠色的光芒所过之处，蓝银皇虽然不能一击而断，但也全被荡开，同时留下了深深的划痕。只要两柄翡翠镰刀交错一下，立刻就会有蓝银皇瞬间断裂。在这个时候，比比东也是强打精神，眼看着嘉陵关如此不妙的形势，再加上受到大师的刺激，将他自身的战意完全激发出来。唐三的速度不可谓不快，但就是他发出一个缠绕技能的同时，比比东不但用镰刀挡住了他的攻击，同时还发出了反击。一共八道碧绿色的月牙形光刃从那翡翠光幕中飞了出来，目标直指唐三，而且攻击的位置更是刁钻。除了正面的三道月牙光刃之外，另外的五道光刃全都切向空处，却封死了唐三所有可以闪避的路线。 在精神层面上的碰撞，他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但用精神力自保还是可以的。毕竟99级封号斗罗底蕴极其深厚，如果不能给我发动紫极魔瞳的机会，用其他精神类的攻击就不足以对比比东造成真正的伤害。比比东的魂力早就已经恢复了，他就是要在短时间内透支精神力的情况下，让我和他硬拼魂力，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那八道月刃即将到达唐三身前时，都停顿了一下，瞬间改变方向，竟从不同的方向夹击唐三。这方向上的改变无疑令唐三抵挡起来要困难得多。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月牙刃，这都是比比东噬魂蛛皇的第一魂技半月，本身也是相当于五万年级别的魂技。面对比比东的攻击，唐三不慌不忙，手中海神三叉戟在地面上一点，整个人腾身起来，左腿如同旋风般踢出，刹那间一团浓郁的红光从唐三的左腿处爆发开来。 你不是要拼魂力吗？好，我就和你拼，你用黑色魂环，我就用红色魂骨来对付你。 在左腿踢出前的一瞬间，唐三的双眼突然亮了一下，海神三叉戟上海神之心也随之闪亮，一层淡金色的光晕几乎在一瞬间蔓延开上千米范围。嘉陵关上的战场，除了唐三以外，无论是天斗帝国还是星罗帝国的人，动作都停顿了一下，精神出现瞬间恍惚。这就是唐三借助海神三叉戟发出的破魂效果，瞬间产生精神层面的震慑，只要是精神力不如他的人都会受到影响。影响的效果时间并不长，因此这个技能又叫做震慑。比比东发出那八道月牙形的技能都是他自己控制的，在那金光震慑之中，那八道半月顿时在一瞬间与他的联系有所松懈，上面闪耀的避光也随之暗淡了一下。而就是那一瞬间，唐三的左脚已经踢出，无数宽度只有一尺的暗红色光刃从他左脚上瞬间爆发，带着刺耳的呜呜声扩散开来。这些红色光刃任何一个的体积都不大，单独与半月相比，哪怕是现在暗淡了的半月也相去甚远，但是它们数量实在太多，而且每一道红色光刃上还都充满了凌厉的杀气，伴随着一连串剧烈的碰撞声，完全吞没了那八道月刃。比比东的操控固然精妙，但唐三的反击却更是凌厉。先通过海神三叉戟进行大范围的精神震慑，然后再发动范围性攻击邪魔虎鲸左腿骨群攻技能虎鲸碎牙斩。 我全面反击，你的控制又能如何？身为控制系魂师的我可太清楚应该如何对付你这种控制技能的情况。 宛如滚雷一般的声响骤然从城头炸响，唐三和比比东几乎同时闷哼一声向后跌退。比比东的魂力确实比唐三强盛太多，尽管在技巧和精神压制上唐三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但这样的碰撞他依旧无法占据上风。当然这也同样是在唐三计算之内的，他要的也正是这种效果。任何技能使用都需要通过精神控制，比比东固然在尽可能避免释放自己破损的精神力，但在双方技能碰撞的情况下，他的精神力依旧有必要随之输出，否则的话魂技控制不住很可能就会反噬。唐三选择这样硬碰，为的就是在尽可能的短时间内使比比东的精神力彻底崩溃，只要他那分身无法继续维持，那么唐三立刻就会通过纯粹的精神力攻击给予他重创。大师站在不远处静静地看着，他的双眼依旧是一片血红，但是他始终没有冲上来动手，他的那颗心正在滴血。 我这一生只爱过两个女人，第一个就是比比东，大概只有柳二龙知道，我最爱的还是眼前这个毒如蛇蝎一般的女人。当初的我们都是那么的年轻，我甚至还记得曾经的比比东是多么的单纯可爱，就像一滴至纯至净的甘泉滋润了我的心。在所有人都因为我的武魂变异无法修炼而看不起我的时候，是他用他的心温暖了我。也正是当初的他提出来的纯研究路线，让我有了重新振作的动力。可也就是他在我们情到浓时无情离去，返回了武魂殿，切断了我们所有的关系。 我是武魂殿的圣女，我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 为了你，我可以加入武魂殿，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武魂殿不需要一个废物。 大师带着那颗受伤的心离去，直到又遇到了柳二龙和弗兰德。此时眼看着壮若疯狂的比比东，在他内心中那清纯的身影又再次浮现，但他却怎么也无法将当初的他与现在的他画上等号。几十年过去了，可他却从未想通过为什么当初比比东会那样决绝。蓝电霸王龙家族在他手中覆灭，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师心中痛不欲生的感觉几乎摧毁了一切。直到现在，他向比比东问出为什么时，比比东给他的答案令他再次体会到了那种感觉。就在这时，如同乌云一般黑压压的身影从嘉陵关外悄然升空，几乎是一瞬间就越过城头。伴随着狂风骤雨般的铿锵爆鸣，刺耳的破空声宛如飓风一般卷入城内。唐家军终于发动，城下的战斗早已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唐三破开四座大门，再加上护城河的失守，令整个战场已经变成了一面倒的状况。城头上根本没有足够的远程火力来防御，战斗直接进入了白刃战。武魂帝国虽然人心不齐，但在这个时候他们也知道，如果让天斗帝国大军进入嘉陵关中，他们这些人就将彻底覆灭。他们能做的就是拼死抵抗，拒敌于嘉陵关外。四座城门的开口虽然不小，但军队的数量毕竟太多，尤其是重装军团的挤入，更是令入口处变得狭窄异常。城墙毕竟起到了阻挡作用，武魂帝国天使军团、圣龙军团已经直接加入到了战斗之中。一万多名魂师在武魂帝国军队的掩护下，不断将各种魂技倾泻到城门处，有的时候甚至不分敌我。尽管天斗帝国一方的魂师也在，但嘉陵关城门处已经陷入僵持。唐家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第一轮弓箭直接射向了嘉陵关城门内侧，不只是针对武魂帝国魂师，同时也针对那些死守城门的武魂帝国士兵。 当那诸葛神弩喷出死亡的弩箭之后，整个嘉陵关内顿时升腾起一股由血雾凝聚而成的云朵。城门内守卫的嘉陵关武魂帝国士兵以及距离关内较近的一批魂师顿时如同割麦子一般倒了下去。天斗帝国大军怎会放过这个机会，立刻在四座城门处宛如潮水一般奔涌而入。 飞行魂士给我上，灭了空中那些混蛋。 是。 大约七八十道身影瞬间从天使军团阵容中升空而起，与此同时，大量强横的魂技骤然从天使军团的魂师们手上释放出来。刚刚冲入城内的天斗帝国士兵顿时遇到了强悍的阻击，天使军团与圣龙军团终于踏上了第一战场。强攻系敏攻系在前，防御系在侧，辅助系在后，以迅猛之势瞬间堵住了四个缺口。而天斗帝国这一轮冲锋也是死伤惨重，天使军团比他们想象中还要强横得多。幸亏天斗帝国一方的魂师也加入到了战斗之中，在七宝琉璃宗唐门弟子的带领下，一众魂师稳定住了局面。只是他们的数量毕竟要比对方少得多，个体实力也要逊色得多，眼前的状况只能保证不被天使圣龙两军团杀出城来，但想要攻入城内是极其困难的。现在他们必须要依靠唐家军空中的支援，或是城头上的战斗中的唐三等人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否则这嘉陵关依旧难入。唐家军第二轮的弩箭正在装填的过程中，天使军团的七八十名飞行系的魂圣也已经各自施展出自己的武魂真身腾空而起，要是真让他们杀入唐家军阵中，绝对是虎入羊群。唐家军毕竟不是由魂师组成的，诸葛神弩也不可能阻挡住魂圣级别的魂师，唐家军一旦被迫，战场的局面很可能会被瞬间扭转。毕竟虽然比比东被唐三全面压制，但他想要杀死比比东也绝对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做到的。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